么去处理都有很好的一些解答。另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专业的房产的一些法律知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好好看一看这本书，很多的其实是都能解决的啊，都是一些类似这种工具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一定记好了，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包括写上我要书啊，发送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请我们的专业的律师，或者说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上班的时候呢，给大家打电话，告诉您啊，怎么去领取我们的奖品。好吧，那下半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新旧物业交接呢，一直是广州物业纠纷当中老大难的问题。为此，广州市的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提出呢，原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退出的，业主可以不支付合同终止之日后的物业服务费。那这个举措连日来呢，也是引起了不少小区业主的热议。不少业主认为这个举措呢，能够更好的保护业主的权益，也有业主希望新的规能制定的更多强制性的让旧物业有效退出的一些机制吧。 啊，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现在我们也经常看到两个物业公司新的和旧的在一起打架，是吧？ 嗯， 这个旧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两个人的为了好多保安， 对， 这种事经常出现。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业主不交物业费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吧？你不交钱，他自然而然的没人赶，他们自己就走了。 是，所以就是挣不着钱了，他们肯定撤了吧，对吧？嗯，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针对连日来不断曝光的这个房源甲醛超标的问题啊，某个网站昨天凌晨发表声明说，9月1号起下架全国90%全部首次出租的房源，待计量认证机构检测合格之后再行上架。6月1号之后呢，入驻这个网站首次出租房源的一些客户呢，如果对室内空气质量有疑问，也可以向一些这种机构吧去申请说免费的这种空气的质量检测啊。 啊，我觉得这是还挺好的。这种举措呢，我觉得更有利于保护承租人的一些合法权益。 对。 其实这个装修的房子啊，刚装修完的房子是最伤人的啊。头一段时间我就接待过一个咨询的一个客户，他当时就是因为租了一个刚装修完的房子，然后怀孕以后流产了。 嗯。 啊，当时就怀疑和这个甲醛超标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块呢，就是说难度比较大，因为你要做司法鉴定， 嗯， 这个东西不太好鉴定，都已经流完产以后，你不太好做这种鉴定。 对，其实很多这个，比如说刚装修完的房子，他们在租的时候还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地方，说你看我是新装修的，是吧？ 对对， 他都会这么说。 对。 但是我真的也是在提醒一些这种租客啊，尽量不要选择这种新装修的房子，因为你想啊，就是给一般自己的这房子要出租的话，一般都不会用特别好的材料， 对对对， 对吧？那这样的话，本身你想，就哪怕咱们自己住的房子装修完了之后，你去检测的时候，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 但是咱们自己住的房子，咱都会量味儿，是吧？一量量几个月，量三四个月什么，咱们再入住。但是装修完的房子，一装修完马上就租出去了。 对，而且你看东西又用的不好，然后呢，装修完又马上租，其实这样的话对大家的身体其实是不好的啊。 所以大家租房子的时候，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啊，头疼啊，恶心啊。这个赶紧的就要考虑到这个房子检测一下，看看。 而且我觉得就应该这新装修完的房子要让业主去检测，就是让原就是自己有谁有房子去检测。 嗯， 你一定要给我出示一个就是你检测合格没有甲醛超标问题的，我才能去租你的房子。 是， 对吧？ 这 个应该是他们来去检测。 应该，我觉得是应该这样的话。 对， 这样的话呢，是也是对这些租客来负责任，保障人的这个基本的人身健康。 没错， 啊， 因为你既然收了租金的话，那你就应该为他们去负责，对吧？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说如今啊，不少的买房卖房者呢，会委托中介机构为房屋买卖交易提供居间服务。可是如果说经过中介机构牵线搭桥，买卖双方达成共识，却将中介一脚踢开，这个时候中介机构能向买方来要求这个违约赔偿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它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签完中介合同以后，是吧？一般这个中介合同一般就是先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同时就签这个居间服务合同。 嗯， 那么居间合同和签完以后，有的可能业主啊，比如说买方反悔了，不交中介费了，我觉得拿了合同都可以起诉。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违约就比较早，就中介看完房以后，哎，这房子挺满意，然后就私下的买方找卖方说，咱挑单吧，是吧？咱不给他中介费了，咱背地里把合同签了。哎，这还一种成，这个呢挑单的话，就是他合同还没有订立，就是居间服务合同还没有订立。 嗯，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中介公司呢， 他也可以主张权益，就是一般他有个选房单，他可以拿着选房单，这个选房单上就是看完房以后，他都会让业主签一个字儿。 嗯， 签完字以后，如果比如说对方私自和买房签约了，你可以拿这个确买房确认单来找这个买受人来进行支付这相应的中介费，都可以， 都可以。嗯，好，我们来关注最后第四条信息。2018年以来呢，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入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紧紧的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加强外汇市场的监管，对各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不断的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维护健康良性外汇市场的秩序。那昨天呢，外汇局也是通报了23起违规典型的案件，那其中涉及多家银行外汇违规和个人逃汇用于购买境外房产。 是，现在就是在境外运用大量资金在境外进行投资啊、买房啊，这些都是一种违规行为了。 嗯， 哎，所以国家也是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啊，所以大家呢尽量不要违反国家的规定啊。 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小额贷款平台进入了长租公寓啊，租客签约呢就成为了借款人，每月房租实际上就是还这个在还贷款啊。 嗯嗯， 而这一切往往没有提前去告知租客，发生的这个悄无声息是不明不白的啊。 嗯， 可能这就是比如说你只要想租这个房子，那可能这个长租的这个公寓就和小额贷款平台做了这么一个协议啊。 嗯嗯， 那其中的风险呢可能还会损害租客的一些信用记录等等啊。 嗯， 那在深圳一些长租公寓呢存在这个租金贷的这种乱象，消费者投诉不断。那8月29号呢，深圳市的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说，截至到今年的8月24号，深圳市消委会已经收到了相关投诉162宗，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长了 305%。 哦，是，现在我觉得这贷款的种类繁多啊。一般我们知道买房啊，买房子贷款，买车可以贷款， 对， 是吧？ 对， 这个企业投资可以贷款，现在就是你租个房子也可以贷款。 嗯，对， 就说这块儿，我觉得国家也需要对这一块儿再进行一种规范啊。 嗯， 因为你根据这个信息呢，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比如说可能没有按时还，可能还会把你作为一个失信人， 对， 那么影响你的信用记录，以后你可能再贷款，可能你都贷不下来了这一块儿。 而且主要是租客他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欺骗的这种行为。 这种好像咱们北京好像没大有这种模式吧？这是好像是在广州吧？ 广州那边， 是在广州这边哈。 嗯， 哎，这个就是可能也是变着法儿的，就是赚取这种贷款的利息吧，这种但这个我觉得需要规范。 没错没错， 需要规范。 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这个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一定要尽早报名。像现在是九月份了啊，90月份是装修旺季啊。然后呢，这个这两个月的装修朋友也比较多啊，我们这边报名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如果这两个月还有要装修的朋友，尽早的要进行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还能够根据大家不同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安排。不然的话，我怕耽误您的这个事儿啊。一般装修之前一个月就需要提前跟我们联系，因为前期包括像设计啊等等，这个专家去给您看呐、啊、等等都需要时间的哈。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一个呢是在公众号上，您可以直接的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您的房子大概位置啊，想装修的时间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还有今天不是还有咱要送书吗？同样也是要姓名、电话，还有您想写上我要书啊，发送过来。另外在节目的这个上班的时间，您可以拨打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下面的问题吧。上半段很多朋友的问题。 好。 比如说有这位朋友，这个六白说，律师好。2002年的时候，就是他和他奶奶的这个公租房啊拆迁了。房子的户口和安置人都写的是奶奶和他啊、两个人啊。那当时他奶奶呢用这份的拆迁协议呢办理了购房的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并且拆迁款啊用这个拆迁款买了一套减免税款的一居室。 嗯， 最近呢才知道他奶奶早已立了公证遗嘱，还是公证遗嘱啊。对，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小儿子来继承这套经适房。那这套房呢是奶奶和他共同的拆迁款买的，那房本写的是他奶奶名字。那他说还能够通过法律诉讼来要回他自己的这份份额吗？ 他这种情况啊比较多，接触的比较多。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原来那个房子公租房拆迁应该是他奶奶是承租人、应该是他奶奶承租人，然后他的户口应该是在这个承租的房子里。 嗯， 但是拆迁的时候呢，因为他奶奶承租人，所以就是被拆迁安置人，他奶奶签的协议。 嗯， 但是安置人口呢有两个，一个是他， 一二三奶奶， 嗯， 所以合同当中拆迁安置合同当中呢应该是安置人口就是他俩。那么最后呢就给了一个一居室啊，那么这个一居室呢也是拿这个拆迁款去买的， 嗯， 他认为他对这个房子 享有份额， 享不享有份额啊，他认为是享有份额，因为他想奶奶把这个房子给他输了， 嗯，对， 是吧，如果就是法定继承他可能还这个事儿还能接受，现在全给他输了，他就说这个事儿你怎么是不是把我的给处分了， 嗯， 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按我的经验主张份额悬，主张份额悬，他是一个安置人口， 嗯， 他的安置人口我觉得对这个房子更多的是享有一个居住使用的权利， 嗯， 居住使用的权利，那个想主张房屋的产权比较难， 嗯， 你可以主张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是让你奶奶呢给你一定的补偿， 嗯， 但是你想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确权，推翻这个公证遗嘱，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做得到， 很难做到的， 对， 嗯，所以就是他可能觉得比较冤嘛，你毕竟有我在里边，你才能有的这个，嗯，是吧？ 没有我，你能拿到一居室吗？ 对，也许你就拿个半居室，是吧？ 实际上这里边它更多的它并不是产权，我理解它应该是。是一个居住使用的权利，或者是呢， 嗯， 能向他奶奶 要 到 一 定的 补偿 啊，当然这个补偿标准呢现在也不太好界定，因为它不是一个产权， 嗯， 这个呢就是由法院来进行掌握， 嗯，好的，那也就只能这样了吧， 只能这样，就是下一步维权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案子呢他肯定这个听众朋友想问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了，把你奶奶告上法庭吧，如果当然我不主张哈，尽量能协商就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 嗯， 那就是确认对这个房子享有居住使用权，如果你奶奶过世了，可能这个房本就登在你叔叔名下，你就告诉你叔叔就行了。 嗯， 对这个房子居住使用权，到时候你可以对这个房子来进行使用。 使用， 哎， 嗯， 一般判完居住使用权，下一步主持人你知道做什么吗？ 嗯， 就是要分割， 分割 这个房子。比如说要是个两居室，比如说我住一个其中的一间，另一间让我叔叔住， 嗯， 就是这么一个打法， 嗯， 对吧？ 嗯， 啊。 好的，来我们看下面一位朋友如一的问题，说问一下啊，拆迁呢是按照这个户口分配的房子啊，是一家三代啊， 嗯， 产权证呢是户主的名字， 嗯， 购买产权不是户主，是户主儿子付的房款 啊， 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原来的安置时候呢这个户口啊已经发生变化了，那如果现在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定份额，打个括号，他说现在只能提供开发商拆迁的安置协议啊，括号啊，说能否确认每个安置人的利益和份额？这个诉讼请求法院是否能够受理？是简易的这种诉讼吗？什么的？问了好几个问题啊。 啊，他这种情况可以主张相应的法律权利。这个咱们现在户口不是看现在，不是看你现在这户口转哪儿去了。是不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房子里，或者是在原有的房子？不看这个，咱们看的是当时拆迁的时候，你的户口是不是在被拆除房屋内？你如果是在你在被拆除房屋内的话，你的肯定会把你的名字列为安置人口、安置对象，啊，如果列为安置对象的话，那么你对这个房子就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利。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主张相应的拆迁利益，因为他这个案子呢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可能。户主呢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呢想把房子留给儿子， 嗯， 所以呢回迁安置的房子直接就登记在儿子名下了，他以后不想交相应的税费，反正早晚都是给孩子的。我估计这个朋友呢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安置人口，和上面那个案子有点接近， 嗯， 但是有区别，和上一个案子，主持人您知道区别在哪吗？ 嗯， 都是拆迁，都是安置人口， 因为他是按户口分配的是吗？ 他上一个案例他是公租房的拆迁， 嗯嗯嗯，公租房 这个案例它不是公租房， 嗯， 它含义不一样。你比如说，哎，它比如说这个案例可能是农村宅基地的一种拆迁， 嗯， 这个农村宅基地它一般都是按照一个人，比如说45平米或50平米来进行安置，那这个的安置人口权利可能比上一个案件安置权利要大。大在哪儿？上一个它主要是针对那个承租的公房，可能占在拆迁利益当中占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嗯， 可能回迁安置房更重要的产权是对应原拆出的。承租的公房， 嗯， 而这个案例当中，他可能更注重的是户口。你们是个朋友一上来就是户口， 嗯， 我一进户口， 对对对， 我就知道他不是承租的公房的拆迁， 按户口， 他可能是宅基地的拆迁。一个人，比如说40平米、45平米、50平米，所以他的权利。 如果是商品房的这种，也是不也是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商品房的话呢，也得看具体的拆迁政策， 嗯， 看拆迁政策。现在的拆迁政策呢，就是我掌握的呢，就是承租的公房一般，这个房子原承租的公房占有比较大的因素。啊，但是不是绝对啊？农村宅基地的拆迁，它一般的它是按人，啊，按人，一个人45平米、40平米或50平米， 嗯， 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还是要结合拆迁政策 来对好。 嗯， 所以这个朋友，因为他一上来呢是和户口有关，是说了吗？ 嗯， 是安置房子和户口有关。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条件比较具备，他可以直接确认房子的权属，就和上一个案子就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安置人口，但是由于他占的比重不一样，可能上一个案子当中承租的公房占比重比较大，这个案件当中他可能一个人45平米或者50平米占的比较大，可能主张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 哎、嗯，所以这个， 所以细节不一样，就差别还挺大的呢。 所以别到时候李律师，哎，不都是安置人口吗？你们上一个说要居住权，这个又要让他去确权呢，什么因素呢？刚才我解释的，我觉得比较清楚， 嗯、 就是他取得回迁安置房的这个因素不一样。 嗯嗯， 这个呢是按照每平米可能40平米、45平米来给的回迁安置房，这个呢可能就得到，没准咱就按确权打了。 对对对， 是吧？我确认这个房子可能就，如果是个一居室，正好是50平米，我就确认这个一居室归我所有了。 嗯 嗯， 可能就多打点了， 没错， 不太一样了啊。 哎，说到这儿啊，正好我记得前两天啊，有一朋友问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也是说到这个拆迁的事儿、 嗯。 这个拆迁呢，可能这个户主啊，原来也是有一套承租的公房， 嗯嗯、 或者说是有一套商品房，都无所谓啊。 嗯、 就是说，如果说他本身可能自己买了一套商品房了。然而他等于说他自己其实是比如说是单身啊、 嗯、 他没有这个等于说再去购买房屋的资格了，对吧、 哦、 那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就是比如单位的房子也好，或者说什么房子他拆迁了， 嗯 啊、或者说本身他自己的这个因为可能早嘛，人家可能一个人可以有两套房子，对吧？ 嗯， 那其中有一套比如拆迁了，那这个时候拆迁可能要分房子， 你说还有没有购房资格是吧？ 那他还能够再把这个房子放到他自己的这名下吗？ 一般是这样哈。现在拆迁的话呢，他一般呢，你比如说他给你三个指标可以安置你三套房、 嗯、 但是可能每个安置人口只能写一套。 嗯。 但是你这个安置人口前期已经有房子了，一般他不考虑。 嗯。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人他前面已经三套房了。啊，就是在拆迁之前自己买的或者分的，已经三套房了、 嗯嗯嗯， 可能在拆迁的时候给了三个指标，你可能还可以再给你一套。 嗯。 但是你不能拿三套。 嗯嗯。 你可以拿一套。 嗯。嗯， 是这么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果给三个指标的话，可能安置人口每个安置人口只能有一个人来做一个购房人，你不能一个人一下拿三套。像一般，当然这也不是绝对哈，我也要看拆迁政策。我只是说一般情况下， 嗯、 但是你原有他不考虑你的购房资格，你原有的房屋他不考虑了，他不说因为你原来已经有三套房，你没有购房资格， 你就不能 安置的房子我就不能再写你名了，不是这样啊。 那这样情况下等于说，其实 我原来处理一个案件，他就是也是拆迁安置，他给了一个两限房安置两，他前期他已经有个经济适用房了， 嗯， 这俩都是保障性住房，按说他不就不能再给他了， 对， 但是他继续拆迁安置的，就是固定给你的，他就拿了一套两限房，像他名下一套经济适用房，一套两限房，实际上就是两套保障性住房了， 嗯， 这严格来说肯定是不允许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房本也是可以给的，是吗？ 给了，他两个都有，他办了个经济适用房，又办了个两限房。 也就是说，其实拆迁的这个他不受这个 拆迁的话，他一般他是固定给你的，比如说你这个拆迁、 嗯、 你这一套拆了你这个宅基地、 嗯、 我就固定给你几套房，它都是搭配过来的， 嗯嗯， 哎，它不是那种申购的、 嗯、 一般的咱说的这种两限房你都是低收入家庭申购过来的，他这个呢可能给你的也是两限房，但这个两限房怎么取得的，它是固定向固定的人发放的， 嗯嗯， 我就是给你这一两个指标，我就允许给你，我就不考虑你原来的房子了， 嗯， 哎，所以这个呢拆迁的房子就一般不考虑你原来有多少房子，你有没有购房资格，他一般 就跟限购政策没关系， 对 对吧？ 一般是这样啊。 好的，这个大有，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疑问。 对啊，你说拆迁了要房子，我是不是把我房子名下 我得赶紧卖了， 赶紧清空了，我好赶紧拿这个回迁安置房啊？不受影响啊， 受影响啊。 啊， 好的，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关于这个户口这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啊也有朋友问，就说比如说在这个买房的时候嘛，尤其现在买二手房、 嗯、 可能里面有的时候有户口、嗯、但是呢可能这二手房啊倒腾过好几手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前面买的这个我买的那家呢， 嗯， 他没往里进户口 啊，但上面他有一家有户口还没走、 哎、但是上面有一家户口，但是可能我买这家人他不知道， 嗯 啊，可能他也没有往里签这事儿、 嗯， 但是呢，等到真正我买的时候，发现，哎，不对，我这里怎么还有户口？ 还有一个王二麻子的户口呢，谁都不知道，卖方也不知道，买方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得了这房子，我买完了以后呢，要拆迁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户口里面的这个人还能得到相应的一些拆迁利益吗？ 我觉得就一块儿把这个问题展开说吧啊， 嗯， 其实主持人问的是这个人还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拆迁利益，这个是肯定是得不到的， 嗯， 为什么呢？这个户口啊，他 之所以能被列为这个安置人口，前提他不是公挂户， 嗯， 他是和这个比如说原房主 你在这 亲属关系， 有亲属关系、啊、 亲属关系配偶啊、兄弟姐妹啊、孙子女啊，他一般都是有这种亲属关系啊，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挂在这个房子里，即便拆迁他也拿不到拆迁利益、 嗯、 最典型的就是离婚， 嗯 嗯 是吧，两人离婚了，但是户口没迁走，比如儿媳妇离婚了户口没迁走，这时候的话呢，拆迁的时候按说就不能把你的儿媳妇列进去了，因为你也没有儿媳妇这个身份关系了， 嗯嗯， 这只能就是列公公婆婆和丈夫是吧，或者丈夫的兄弟姐妹 或者孩子， 户口在这儿了，孩子都可以， 嗯， 有亲属关系嘛，这不基于离婚，这孩子的关系就改变嘛，是吧，这不影响，但是配偶这个他属于公挂户了，他是拿不到拆迁利益，您这个情况也是一样， 嗯， 他更是一个典型的 空 挂户， 对， 他拿不到利益、 哎、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包括说里边有户口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真在这个房子住了、 嗯、 那我户口迁不进去吗？ 这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 能迁进去能迁进去、 嗯、 他这个你只要买了房子了，房产证办到你名下，他不会说你一个户口在这儿不让你迁，但是他会有个什么问题，以后他再卖的时候他上面还有个户口在里边，他卖的时候他不太好卖，是真的， 对，有些朋友觉得比较的麻烦是吧， 他对啊，你想你卖的时候，你买的时候400万， 嗯， 你在卖的时候，人家说转手在卖的时候，人说里边有一个户口，你在400万，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人，你肯定卖不动了，这400万是不是这么道理？ 对对对，这倒是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下周呢就要开学了啊，预祝大朋友小朋友们在新的学期里面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希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啊，忙碌而充实的每天里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特别是早晨需要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一定要记得吃早饭，时间紧要求高，所以呢早饭的搭配很重要。 没错，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必备的早餐搭档，瑞麟羊奶粉、嗯、 是 瑞麟羊奶粉呢是来自于陕西富平，是中国最大的奶山羊基地之一，那里的奶山羊依然沿用着传统的跑山模式，从早上5点多到晚上6点多，一整天都在山上活动，吃的是山上新鲜的青草，喝的是山上流下的泉水，这样的羊妈妈产出的羊奶啊才够健康、 嗯、那么今天的本档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订购6盒就多送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媒体播放器的活动，也就是说呢，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现在只要500。 手机尾号1401的朋友就说了，我是你们的老会员了，之前的播放器还是2年前买羊奶粉送的，已经坏了，给你们的4007106108打电话说是播放器没有了，有钱都买不到，今天听说买羊奶粉免费送，那就更好了。 确实啊，收到这款播放器呢，那可是享购时间的明星赠品呢，手机大小放在包里拿在手上都可以，内有3288首歌，有红歌、老歌、山歌，还是经典流行广场舞等等，还能多调频收听广播，音量大音质好，去广场上看一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嗯、都是人手一台的， 对， 市面价值298元，今天周末特别版活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3个月6盒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相信我，瑞麟乳液是民族品牌的骄傲，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长信经营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的，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啊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花594元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价值298元的播放器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